失去了我曾拥有过心，在你最美见你，于是别上你，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沉默。

份爱能承受多少的误解，熬过飘雪的冬天，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也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只好说着谎言。假如时光倒流，我能做什么？照你没说的却想要。假如我不放手，你多年以后会怪我恨我或感动。想假如看过几次爱凋谢，再甘心在孤独里冬眠。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越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只好说着谎言。 Yeah. 曾经问过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打。 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 今天是你和肥胖分手的第负一天，所以千万不能和宵夜藕断丝连哦。你好，我是郭靖。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闭 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整形了。我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快乐心情把什么都变美了。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小鸟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故乡泥土的芬芳，归来吧， 在人群中闪躲。 969精英有话说。 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 在创业早期不要去空谈战略，不要去空谈什么生态，也不要去论宏观的什么去建什么平台，或者去抽象的谈要改变世界，还是要把所有伟大的梦想凝聚到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特别单纯的产品上。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 一个女人要从普通女人变得非常能干的女人，往往是从柔变成刚，越来越刚，女人的强势越来越大的女人越来越成功。但是女人不能自刚，女人要自强，只有强才能真正做到。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我总是在说，今天我们中国的制造已经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但是回顾过去，我们今天是为我们过去的行为买单。那么在今天转型的时期，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企业首先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诚信，第二个是技术升级。 969聚焦历史上的今天，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我是金涛，来关注今天内容。1402年7月17号，明成祖朱棣在南京登基，年号永乐，这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1979年7月17号，英国经济学家亚当密斯逝世。1831年7月17号，清朝第九位皇帝咸丰皇帝奕主出生。1911年7月17号，中国作家杨绛出生。1917年7月17号，俄国发生七月流血事件。1942年7月17号，斯大林格勒会战爆发。1945年7月17号，波茨坦会议开幕。1973年7月17号，阿富汗发生宫廷政变，宣布建立共和国。2000年7月17号，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因肺癌去世。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我是金涛，我们下期再见。 终点的距离，下一站有没有更期待的结局？眼闭上眼，看不看得见过去，看不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和幸福的关系。路在弯，梦在转，错过的人不再，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路太弯，爱太转，明知忘记会很难，我一路上跌跌撞撞。